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声明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是朝鲜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统一事业斗争的伟大指针。